这首歌来自张杰演唱的《我的舞台》，这首歌是2010年的《快乐男声》的主题曲哈，非常好听，非常的动感的一首歌曲。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慕言，我们接下来继续收听到的是来自曾轶可的《羽绒服》。 再热不过是多开一个空调，心的冷热不过是你离开的时条，修一修就好。你的爱情不过是你得到的多少，情不过是你说的不必要，没结果的爱情不过是咖啡因的味道，没了你还是要。羽绒服我脱不 是你得到的多少，我的爱情不过是你说的不必要，没结果的爱情不过是咖啡因的味道，是要羽绒服，我脱不掉，没有你，我死不了。话太多，口开不了，你的笑。 听到的一首歌来自曾轶可的《羽绒服》。曾轶可的每一首歌呢都比较适合戴耳机听哈，因为她的声音特别的贴耳。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慕言，我们接下来继续收听到来自侯德健演唱的《三十岁以后》。 心一带

正在收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孙燕姿的《我怀念的》。还记得第一次听孙燕姿的歌是一个叫《逆光》的歌哈，后来才发现那已经是她发行的第十张专辑了哈，并且是她发行的第十张同名专辑的主打歌。再到后来我发现这张专辑当中原来还有一首比较好听的歌曲，就是现在听到的《我怀念的》。这一首歌呢是一个故事性的架构哈，但是呢你听起来有一种平凡但又能感同身受的情感在里面。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慕言。我们的音乐留声机呢是一档以点歌为主的音乐节目，您可以关注959微信公众号疯狂特购，点击听主播来和我进行互动，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，也可以分享一下你的听歌感受。还有我们的疯狂特购的购物商城呢已经开通了哈，点击逛商城浏览里面的商品，和我一起边听广播边购物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继续欣赏到海明威的一首《老人与海》。 随风而渐远，冬天的雪白色了你我的情人节，消失不见爱的碎片。 翻开尘封的相片，想起和你看过的那些老旧默片，老人与海的情节，画面中你却依稀在浮现。然而地球另一边，飞机带走了我的思念。一个人的海边，海潮汹涌，人不变，空荡的世界，我们之间呼吸少了一些。老人默默抽着烟，和我一起失眠，直觉呈现，等待也是种信念。随风而渐远，冬天的雪白色了你我的情人节，消失不见爱的碎片。 铺满灰尘的院藏第二页，放在那里好久都没练，静静写下诗篇，等待从脑海的另一边，却被起风变现。 You know 爱所维系的生命线，在风浪中摇曳，我依然坚守这一切。老人他默默牵着线，和我一起哽咽，也许明天，也许后天。消失的那天，海的诺言一点一点却走向缠绵。临近千夜，老人守候着他的心愿，海的对面，你我两个世界。 同样一首非常好听的《老人与海》，来自海明威的演唱哈。这个歌呢也是讲述的是爱情故事哈，爱情一直都是永恒不变的主题，不管是在音乐当中还是写作当中，一直都很受大家的欢迎。那这个歌呢，海明威的深情演绎，伴随着节奏的缓缓流淌，不知道有没有唤醒起你记忆当中的浪漫画面呢？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慕言。我们接下来继续欣赏到来自姜映蓉的《练习题》。

雪人没有家，爱情融化它，你的温度不够，最好不要去找它，找到它，困住它，燃烧它，融化它，一起来做个美梦吧。想 擦肩而过，某天我们总

被遗忘的时光，蔡琴。这首歌或者说蔡琴的很多歌曲都是拿来作为发烧音响的试音碟的，我想这对于一位歌手来说呢，是一份很好的褒奖了。小哥早年的作品《思路》，这些年呢，他真的会让我们觉得有一点儿廉颇老矣的感觉啊。无论是他的嗓音，还是他的语境啊，他的心态，我们都会觉得是不是真的老了啊？小哥的黄金时代真的过去了吗？要知道，他早年的作品大部分都是他创作的，作词、作曲、演唱啊，他的嗓音，风华正茂的时候，那是多么天赋异禀啊。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一些通告，选秀类节目通告接得太过频繁了啊，要操持他的家庭，他的小娇妻，他的小孩子啊，所以你会觉得他过分的辛劳了。从国外来讲呢，很多玩乐队的一些老牌歌手啊，甚至像是一些创作人，到了60岁啊，其实不是一个特别大的年纪啊，也不会感觉有很大的这个创作的瓶颈。 所以从这个角度呢，我们应该对小哥有信心吧，希望他能够尽快的调整好。我想很多的通告呢少接一点，保持一个少二斤的状态，我们希望能够再次看到小哥齐秦的辉煌。这首歌要听到的是来自江美琪《面具》。 我总是说我没事了，假装爱情并不残忍，镜子里面微笑的人其实只是美丽的壳，也许爱是我最该放弃的执着。再见爱情，挥一挥手，从今以后我放了你也放了我，摘下面具重新拥有流泪的自由，爱的自由。别等到夜深人静了才发现心里没有歌，撑住这份幸福，眼光已超过了足够。我想要一个允许我脆弱的人。 九历经七年发展，研发近百种广告投放形式，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，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，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，总有一款适合您。好音乐九五九，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，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 当你 love me, love me.

这是新加坡的女歌手蔡淳佳词曲演唱的《想念》。开始恋爱之后，你就会发现爱情最难的是从一个人变成了两个人。你开始不会我行我素了，买东西呢也会习惯买两份，安排度假计划也会思考到他这样好不好，那样对不对。没在一起的时候呢，特别的思念对方。继续要听到的歌曲赵传哦沙里。赵传是华语流行乐坛一个时代的传奇，他的长相非常一般，可是外表之后的狂野柔情迅速席卷了当时一片靡靡之音的歌坛。最让人惊奇的是，这位外表非常一般的男人啊，拥有庞大数量的女歌迷，而男性歌迷呢也为他歌声当中饱满的雄性特质所折服。 爱只想 freeway 一路到你的美，看着感觉慢慢醉 I feel it's okay， 一直到地平线要沿路相随，用心慢慢慢慢的飞 Say I love you always， 爱就是怎么来也想躲开，心走摇摇摆摆，有时 low 有时 high， 爱的 power 无所不在。 Show me your love， show me your heart， 分分秒秒把心摊开。 Show me my love， show me your stars， 爱就是怎么来。